过去美妙的时光，它只会让人更感伤。更不要反反复复的想，他现在的爱人哪里比你强。你可以开始试着疗伤，试着遗忘，如果你说什么也不肯原谅。别这样，他不再值得让你泪满眶。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请他给时间说荒唐。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应该早知道爱情和生活要分开想。如果一个夜里还有几个夜里会独坐到天亮，试着接受事情的真相。如果伤痛的记忆还在你的心里缠着不肯放，你也该狠下心肠，面对爱情的不高尚。所以我说别这样，它不再值得让你泪满眶。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请他的留给时间去讲。我说荒唐，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该早知道爱情和生活要分开想。生活要分开想。